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最佳男演员、最佳原创电影音乐三项大奖的影片，同时这是一部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以及欧洲电影奖的影片，还有这是一部被意大利甚至整个犹太民族引以为豪的电影，它的名字叫做《美丽人生》。各位收机前的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美丽人生》是一部非常具有人文关怀意义的影片，影片当中的父亲用他的生命保护着儿子快乐的童年，他在告诉人们，生命虽然会逝去，但爱却可以长存。在本次旅行中，我就带领大家前往意大利，进行一场名为《美丽人生》的电影之旅。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是不容易说清楚。它像预言一样，既有悲哀，也有奇迹和欢乐。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笼罩着整个意大利。维多是一个外表看似笨拙，但是心地善良醇厚而生性乐观的犹太青年，他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向往。他和好朋友菲鲁乔驾驶着一辆破车，从乡间来到了阿雷佐小镇。菲鲁乔一边开车，一边朗诵着诗歌： 我把看到的一切全都唱出来，什么我都能看到，我来了，我对天说，我是你的奴仆。而他回答：很好，好什么？我说，那是谁？我终于自由了，受那个人的控制有什么好的？行了，现在我来了，火车开了，刹车失灵，我无法忍受，快带我走吧，我的酒神巴克斯。刹车失灵了，刹车失灵了， 我听见了。 不，我是说真的刹车失灵了。 嘿，你不是在背诗吗？快刹住， 刹不住了， 转弯，转弯，快转弯， 刹不住了， 快点，快点，想想办法，想想办法，我们要没命了。 别让了， 前面是森林，快点，想想办法，快 刹 住了，怎么搞的？ 刹住了， 刹车，刹车，快点刹车。 车坏了，两个人把车停在了一座谷仓塔楼下修理。圭多正和水井边的一个小女孩说话时，一位漂亮的小姐突然从塔楼上摔了下来。圭多及时跑过去，把这位叫做多拉的姑娘抱在了怀中。 早上好，我的公主啊！ 真把我吓坏了，我差一点摔死。你伤着没有？ 我从来没这么好过。可是你常常下楼吗？ 我想烧掉那个黄蜂窝，反倒给刺了一下。 黄蜂刺了你哪儿？让我来，别动公主。黄蜂的毒可是很危险的，一定得弄出来，躺着至少得半个小时呢。 行了，谢谢谢谢谢谢你。 还有哪儿挨刺了？ 没了，谢谢。 这真是个好地方，太美了，鸽子飞翔，仙女从天而降，我要搬到这儿来。 这儿属于他的，他想在这儿养骆驼和鸵鸟，他是王子。 对，没错，龟斗王子悉听您的吩咐，我的公主。我来了。好，那么再见了。 我怎么谢你呢？ 没什么，没什么。要是真想谢我，那我就拿几只鸡蛋，今天晚上给我的护从做一个蛋饼，可以吗？ 想要什么，你尽管拿吧。 谢谢，我拿两只，哦，六只，这样就够做一个好吃的蛋饼。好，再见，艾莱诺拉。向你致敬，我的公主。再见了，我的公主。我来了，裴露静。今天晚上有鸡蛋吃了。 告别多拉，圭多二人终于到了镇上。圭多在他叔叔工作的旅馆当了一名适应生。上班第一天，叔叔小小的考验了一番圭多。 宰鸡容易。鸡得整只处理，放在盘子里屁股朝下，会宰吗？当然，首先我提着鸡将刀从翅膀下面扎进去，然后撕开鸡腿儿，贴着胸脯割肉，然后拆开翅膀，割开胸脯，撕下鸡皮。 龙虾 太容易了，叔叔，这好办。龙虾，龙虾，把翅膀扎在腿下面，撕开腿儿，掰开龙虾，然后再然后龙虾是甲壳动物，龙虾是甲壳动物，去掉甲壳动物的那个壳，去掉壳，再去掉须，须我们是不吃的，得去掉须，再去掉龙虾，那就没什么吃的了。哎，别再提龙虾了，还是说鸡，你喜欢吃鸡？我不记得了，叔叔。 龙虾一定要吃活的，根本用不着处理，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那容易，难怪我不记得，越是容易的事情越不容易记。 接着说， 还有举止，得陪着，站着不动。服务员来了，大大大，回到原位，大，多伺候姿势。服务员来了，大大动，回到原位，碰。服务员来了，大大回到原位，动。来了，大大回到原位，碰。服务员，行了，他们干嘛老叫我？还有其他服务员，对吗？另外，还有啊，还有鞠躬，鞠躬很容易哦。鞠躬，就是往下，像这样，得45度角，跟倒香槟的角度一样，得45度，甚至50、55度、90度，直角180度。不过叔叔，到底得多少度？180度，像这样。 想想向日葵朝太阳的角度，你要是看见他们弯下来的角度太低，那他们就死了。你是得服务，不是仆人。服务是杰出的艺术，要知道上帝最擅长服务，上帝服务人类，但他绝不是仆人。 这里缺一根纽扣，叔叔。 这里不用纽扣，傻瓜。 工作的问题解决了，圭多每天都非常开心。这天早晨，圭多和费鲁乔去上班的路上，竟然看到了多拉。圭多藏在费鲁乔的身后，突然出现在了多拉的面前。 早上好，我的公主。 我的天哪，怎么这么巧啊？又是你。 她就是那个从天上掉进我怀里的公主，就是她。 他就是那个在你腿上吸刺的人。 对，你每次都是这样突然冒出来和我相见。 以后我们就可以约会了，今晚8点。 不，还是这样好，快走吧，要迟到了。多了，但愿还能突然见面。再见。 再见，我的公主，再见。你看见吗？她挺漂亮吧？她喜欢和我突然见面。 圭多在旅馆餐厅的工作很出色，一位德国医生非常喜欢他，他们经常互相猜谜语。这天晚餐时间，圭多给医生端上食物的同时，也说出了上次谜语的谜底。 哦，怎么可能呢？ 没错，是黑暗。 啊，你真是天才。 越是浓，你越是看不见。谜底呢，就是黑暗。想得真绝，是你做的谜吗，大夫？ 不。不过你5分钟就猜出来了，我想了8天才猜出是黑暗。 给你鲑鱼、色辣，还有一杯白葡萄酒。 我再给你猜一个，鬼斗， 这次该轮到我出了。 嗯， 我小时候我爸爸给我猜的，白雪公主和7个小矮人坐着吃饭，猜一猜白雪公主多快给他们下一道菜。 看来这个谜语不好猜，构思一定很精妙，我要立刻猜出来。 先吃吧，要不就凉了。 我不想吃，已经晚了。 吃吧，色辣、鲑鱼、白葡萄酒，挺清淡。 白雪公主，7个小矮人。 正说着，餐厅经理来了。 圭多，在。 厨房关了， 他们都走了。 怎么？ 有个从罗马部里来这儿的官员，他想吃饭。 厨房已经关了。 你听着， 他会给很多小费，厨房又开了。 身材肥胖的总督察走了进来，圭多在医生和督察的餐桌间穿梭着。 你请。 谢谢。 大夫，你怎么什么也没吃啊？ 不吃了。白雪公主， 晚上好。 小坏， 我知道现在厨房关了，有什么就吃什么，凉的也行，全都是美味可口的，你挑选吧。 最好清淡点。 哦，这样的话，有肉，美味大排、羊肉、腰子，还有面托猪肝、炸子鸡、烤乳猪，有时候很足。另外还有鱼， 鱼， 很好。我们有最肥的灵平鱼，还有清蒸香肠鳗鱼，浇上奶酪，又香又肥。另外还有新鲜的鲑鱼， 有鲑鱼，这太好了。 配菜呢？ 还有配菜吗？ 当然有，我们有重油清炒蘑菇，还有用南溪黄油做的特色炸土豆、黄瓜拌油焖笋。 可不可以来点蔬菜或者清淡的色拉？没有也行。 清淡的色拉？真遗憾，那个重油清炒蘑菇的确是美味可口。那就给你来点清淡的色拉、鲑鱼和一杯白葡萄酒吧。 太好了，请尽量快一点。 我尽力吧。 猜一猜白雪公主下一道菜有多快啊？对吧？ 没错， 白雪公主和七个 小……再见，大夫。 再见，天才。白雪公主， 他说白雪公主她没喝醉吧？ 她是在猜谜语，七秒钟。 猜七秒钟？ 不，七秒钟是谜语的答案。白雪公主给七个小矮人上第二道菜 ，second 是第二道，也是秒，上第二道菜不就是七秒吗？莱辛是个内科医生，他这个人做什么事都很认真，他喜欢猜谜语，我看他今天晚上恐怕又睡不着了。 啊，明白了。你知道弗朗切斯克学校在哪儿吗？ 弗朗切斯那所小学，学校很漂亮，我有个朋友在那儿，离这儿不远。 很好，我能多睡一会儿。 怎么，你明天一早就得去那学校？ 对，他们8:30等我。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的旅行当中，正在和您一起感受意大利影片《美丽人生》当中的故事。《美丽人生》是一部超越常规的黑色喜剧片，是一剂医治战争创伤的最佳良药。像这种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集中营当中悲惨生活的电影很多，最著名的莫过于《辛德勒名单》了。然而天性乐观的意大利电影艺术家却出人意料地从陈旧的创作素材中挖掘出了新鲜的东西，影片的故事拥有温暖的质感。回到剧情当中，总督察视察的学校正是圭多爱慕的多拉工作的地方，于是圭多冒充督察去了学校。 早上好，我的公主。 早上好，督察先生，我是本校的校长，他们是部分教师。 那我就对不起，请问请问你在这所学校里教书多少年了？ 16年。 你今年是不是采用部里最新的教学大纲？ 是的。 你有没有看过我签发的关于儿童卫生的布告？ 看过。 你星期天干嘛？ 什么？ 这个星期天是圣玛丽的诞辰，你打算干什么？ 去看演出。 啊，什么演出？ 奥芬巴赫的。 没错，最近正在上演。好，那么好，很好，那就这样吧，谢谢你们了。再见。要知道我刚来，我 知道，要知道我们的总督先生从罗马赶来谈谈几位意大利科学家，由他们署名的种族宣言内容非常重要，我们感到十分荣幸，他将会向我们证明我们的种族是一个优等的最好的种族。坐下，孩子们，请吧，总督先生。 我们的种族 是优等的。 当然， 请吧。 谢谢，我们的种族是个优等的种族， 我刚从罗马来，是想告诉你们，我想让你们知道，孩子们，我们的种族是优等种族，他们先派我来，那些意大利种族主义科学家先派我到这儿来，是想证明我们的种族怎么个优等，干嘛选派我呢？ 圭多突然跳上了桌子，继续着自己荒唐的演讲。 孩子们，一定要我说，你们还能找到比我更漂亮的人吗？还能找到比我更漂亮的人吗？是啊，都不肯吭声了。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一个原件优等种族纯雅利安人。孩子们，我们就从这个很有特点的东西说起，耳朵。你们瞧瞧这耳朵多完美，耳轮多么清晰，软软的耳垂上挂着个小铃铛，耳朵的软骨可以随意弯曲。你们摸摸看，孩子们，是不是这样可以弯曲？要是有人能找到比我更漂亮的耳朵，我马上就走开。法国人巴不得有我这样的耳朵呢。孩子们，种族肯定是存在的。下面我还想接着往下说，再给你们看样东西，大家看好。不起眼瞧啊，你们瞧这不起眼多好的结，可解不开，用牙也咬不开。那些种族主义科学家也曾试过，不行，没辙。这是我们意大利人的不起眼，我们种族的一部分，它有明显的特色。你们再来瞧瞧这些肌肉，臂肌、二头肌、三头肌，瞧这些肌肉多美呀！还有臀部能扭动，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快瞧这动感！你们快瞧啊，瞧！先生们，我得说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得走了。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个约会，我得做雅利安式的退出，告别了，向你们告别。还有肚脐眼，我的公主，我们在剧场见。 原来是真督察来了，于是圭多只能跳窗逃走。歌剧演出的当天，朵拉是和未婚夫鲁道夫一起去的。歌剧结束后，朵拉和鲁道夫走出了剧场。 我想去吃冰激凌， 可我们还有事，得赶时间。 怎么了？ 我忘了告诉你，我们得赶到市长家吃晚饭，约好了8点钟。 哪儿？ 市长家。 哦，我真是好可怜，但愿不是真的，又是在市长家里吃晚饭。 你妈妈也去？ 我不去。 那么我们就在外面吃，然后再去市长走吗？ 可我不想去。 哦，好吧好吧，不去，我知道了，就我们两个人吃行吗？ 哦，晚上好，鲁道夫。 晚上好，市长先生。 小姐，待会儿你们来我家对吧？恭候你们。 我们8点钟准时到，谢谢。 太好了。 多拉非常生气，鲁道夫赶紧去开车，但是圭多却抢在鲁道夫之前把多拉接走了。多拉上车时没有看人，他还以为司机就是鲁道夫，于是嘴里不停地埋怨着。 至少你该给我带把雨伞来，不懂得关心人真粗俗，瞧把我淋成这种样子，而且还硬要我去市长家吃饭，想起这个我就紧张。我知道我经常会打嗝，别人让我干我不愿干的事，我就会打嗝。要知道对我来说，这种事情干得越少我越开心。一杯巧克力冰激凌，两杯吧，两个人一起散散步，心情就会好多了。可你呢？ 多拉扭头一看，发现开车的竟然是圭多。 啊！ 早上好，我的公主。 真不可思议，你得向我解释。 不，是你得向我解释。想当初，我在屋檐下，你突然从天而降，掉进我的怀里。后来我在街上骑自行车，好好的，突然一下子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却又掉进了你的怀里。我到学校里去视察，你又出现在我面前，甚至你还出现在我的梦里，逼得我真急。嘿嘿，可我不怪你，好吧？好，现在我让步，你赢了。去哪儿，我的公主？去海边。你喜欢海吗？ 对，我喜欢。还在剧场门口，快送我回去。 哦， 怎么回事？ 抱歉，我的公主，这个刮水器怎么开，你知道吗？ 哦天哪，快刹车！ 我的妈！你抱着我。它坏了。 你什么时候学开车的？ 我是在10分钟前。 不，没那么久。 这个顶棚拉不上了，我的公主。 车门也打不开了。 等等，我们现在这儿了。得赶紧出去，我的公主。我来想个办法，千万不能让你给雨淋着。给你，快拿着，先用这个遮遮雨。来，给你。 谢谢。 我得出去。 哎，我们出去，来来，让我来， 等等。 哎，好了，哎，出来了。哎，我的公主，出来吧。出来吧。啊，哦，等等，有水坑，你用东西来垫一垫，不然你的脚会弄湿的。别急。 只是圭多拿出车里的红地毯，为多拉在雨中铺了一条通往屋檐下的路。 走吧，我的公主。 这是什么地方？ 我们一起来过这儿。 你和我？什么时候？ 难道你不记得了？那天晚上下着雨，我用一只靠垫给你当雨伞。那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我肩上扛着一个汽车方向盘，跳着味儿。当我在你面前停下的时候，你吻了我。 雨停后，圭多把多拉送到了家门口。 我到家了。 我路过这儿一千回了，每次都问自己谁住这儿。我真想在街对面开家书店。 开书店？ 对，这样能天天见你。 再见了，你真好。时间不早了，我感到很累，只想洗个澡，早点休息。 我忘了告诉你。 说吧。 你想象不出我多么爱你，我把这爱埋在心里，不想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你。可现在逼得我又不能不说。 说什么？ 我非常非常的爱你，我爱你爱得简直要发狂了。可我没对你说，我一辈子都深深的爱着你。此时此刻站在你家门口，我是多么想吻你。 走吧，又要下雨了，别淋湿了。 我的公主， 已经湿了。 又湿了没什么，只是帽子湿了不太好受，最好能给我换上顶干的，上哪去找？ 对了，求求神灵嘛，玛利亚，派人给我的朋友送一顶干的帽子来。 其实圭多这时戴的帽子是他偷杂货店老板的，正好杂货店老板经过换回了帽子，多拉被惊得目瞪口呆。 好，再见，我的公主，晚安。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圭多继续着他适应生的生活。这天，在旅馆的餐厅当中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前宴会，准新郎和准新娘就是鲁道夫和多拉。然而，圭多看到多拉的表情，其实并不开心。圭多会采取什么行动继续追多拉吗？多拉又是否会放弃自己的贵族生活和圭多在一起呢？为您送上一首意大利的歌曲《我爱你》。这是一首意大利人家喻户晓的老歌曲了，歌曲的大意表达了爱人离走后的那份不舍之情。歌曲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韩涛将会和您继续今天的电影之旅，欣赏意大利影片《美丽人生》当中的精彩故事。稍后见。 Se viene presto vuol dire che basta, lasciamoci, ti amo. Io solo ti amo. In fondo un uomo che non ha freddo nel cuore nel letto, comando io, ma tremo davanti al tuo seno. Ti odio e ti farfalla che muore sbattendo le ali, l'amore che a letto si fa. Ti amo, prendimi l'altra metà. Ti amo, oggi ritorno da lei. Ti amo, primo maggio, su coraggio io. Guerriero di carta igienica e dammi il tuo vino. bambino che dà sogna, cavalli su, gira, e un po' di là, volo, fammi abbracciare una donna che stira cantando e poi fatti un po' prendere in giro. E sottane sulla luce io te amo, ti amo, ti amo, ti amo, ti amo, ti amo, ti amo, ti amo, ti amo, ti amo, ti amo, ti amo, ti amo, ti amo, ti amo, ti amo, ti amo, ti amo, ti amo, ti amo, ti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各位收音机前的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接下来的电影之旅当中，我们继续走进意大利的经典影片《美丽人生》当中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由意大利喜剧演员兼导演罗伯特·贝尼尼自编自导而自演的一部喜剧片，影片的全球票房更是突破了1亿美元，而影片的制作成本却仅有650万美元。《美丽人生》这部影片讲述了圭多的人生故事。在之前的旅行当中，我们知道犹太青年圭多一直深深地爱慕富家女多拉，因为圭多的机智和幽默，多拉也渐渐地喜欢上了圭多。就在多拉和未婚夫鲁道夫的婚前宴会上，圭多勇敢地带走了多拉。之后圭多和多拉幸福地结婚了。在他们儿子约书亚5岁的这一年，纳粹分子进入了小镇。这一天，约书亚和爸爸经过一家蛋糕店时，约书亚喜欢上了玻璃橱窗内的一个蛋糕。 买给妈妈好吗？ 多少钱？ 15里拉。 那是假的，跟你的坦克一样，是假蛋糕，妈妈不需要。走吧，约书亚，我们走吧。 犹太人和狗不得入内。 走吧，约书亚，走吧。 为什么犹太人和狗不能进去呢，爸爸？ 因为他们不喜欢犹太人和狗进去，个人有个人的喜欢。那儿有家商店，是家五金店，那儿的人不喜欢西班牙人和马。嘿，再过去一点有家药店，昨天我和我的一个朋友想进去，他抱着一只袋鼠，人家说我们不喜欢袋鼠，人家不喜欢，我有什么办法？ 我们的书店人人都能进去。 不，从明天开始我们也写上 你不喜欢什么。 蜘蛛，你呢？ 我不喜欢野蛮人，从明天开始写上蜘蛛和野蛮人。哎，